他激将得到他赢得的想象。 我的瞳孔一直大早中的脉搏，一分一秒热巨的整个时空，他的寂寞只够控制你所有的需求，我已将你提包。我想他没有借口， 他不想再逗留， 身体即将交手， 你左右 伪装下的眼睛设定有随时准备进攻， 听节奏急速跳动，神秘大歌颂，我不像一种武装后的不动，转手为攻那天空，前方百击中一出最后的风， 像女人厚厚的肩膀靠着，看看你身边的地是笑着，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，你在我耳边唱歌，我乖乖听钢琴声，时间仿佛停止了，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，像个小女人厚的肩膀靠着，躺在你身边不停是笑着，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，你在我耳边唱歌，我乖乖听着琴声，时间仿佛停止了，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，做我的 honey honey honey， 放在你的心里，下半个世纪我用分分秒秒好好爱你。Oh honey honey honey， 躲进你的怀里，我要我们腻在一起，这样一直甜下去。

条路的我走上征途。 怎么总觉得没有人跑，假如我会不说